做温暖的一个小屋。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我希望你能对他说我愿意。如果要在愿意前面加上一个期限，我希望是一整夜。 夜哥，我是吴彤彤。听夜哥不寂寞，欢迎进入夜歌的世界，我是吴哲彤。我问你有没有故事，你想了想说没什么。你的嘴很笨，可我知道你心里涌现出了许多美好的画面，只不过你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而已。那里面你一定是一个敢爱敢恨意气风发的人，所以一定记住，你是一个有故事的人。 走着忍着醒着想着，看爱情悄悄进了，冷的暖的甜的苦的，在心里缠绕成河，曲折的心情有人懂，怎么能不感动。忘了昨日的种种，开始又敢做梦。我决定不躲了，你决定不怕了，我们决定了让爱像绿草原滋长着，天地辽阔下雨多难得，都是有故事的人才听懂心里大歌。我决定不躲了，你决定不怕了，就算下一秒坎坷，这一秒是快乐的，曾经侥幸就非常值得。我要穿出爱里不想别的，没有忐忑。 我是一名普通司机，中午吃完饭啊，找个能停车的地方，或者冬天呢，找一有太阳地方，夏天找一个凉快点休息

树下织毛衣，模样很安详。我从他身边悄悄走过，对他说了一声晚安，再见。